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我喺上海三晚，每晚都系十点几、十一点先揾到阿雪。佢话有好多嘢做。 呢几晚做嘢做到好攰，但系翻到屋企听电话，听到阿志把声嘅时候，都系觉得好闷、好冷淡咁。或者佢打嚟之前，已经同人讲晒佢想讲嘅嘢都未定。 喺电话入面，阿雪都系问下我做嘢系点。好似对我嘅嘢冇乜兴趣咁，可能系佢而家嘅世界入面有啲人系比我令佢觉得更精彩。 佢只不过去咗三日，但系感觉好似已经好耐，耐到我哋都变得好客气，都唔似系拍紧拖。 清风渗进雨点，青山仿似你。 先生， 咩事？ 我系南京嚟嘅，应该去边度攞翻行李？ 好，等我睇下先啊。四号输送带。 哦，唔该你， 唔使。 喂， 系我啊，我翻到啦。 哎呀，是喎，你是四点几翻噶？ 你唔记得咗咧？ 我又唔系唔记得咗，不过我做嘢做到乱晒大龙啦。你讲起我先醒起咋。 嗯，咁你今晚会做到好嘢？ 嗯，你系咪唔使翻公司啊？ 唔系啊，我而家要走噶啦。不过我睇下你放咗工之后点啫嘛。 咁啊，一系今晚上嚟食饭啦。 啊！不如咁啦，我而家一定要走啦，我翻公司先，然之后我再打电话俾你，好冇？ 咁赶嘅？你啱啱翻嚟嘅啫，你知道公司成有嘢等住你做噶啦。 咁每晚 Ivy 啊都会话公司啲嘢俾我听嘅，而且老板又唔喺度，我实要翻去噶。 咁啊系嘅，有个同你咁合拍嘅人，真系几好啊！ 系咩？咁你都应该好 enjoy 同人合拍得咁好啦， 先生。 算啦，系咁先啦，有人等紧电话。 好啊。 阿志真系每晚都有同嗰个 Ivy 倾电话。 今日翻到嚟，阿雪俾我感觉就好似唔一定要见到我咁。 诶，先生，你跌咗证件。 啊，唔该。 请问我想租车，系咪喺出边就有啊？ 租车？ 我第一次嚟。 我想你哋系叫计程车是吗 是啊，出到去咧就有的士站啦。不如咁啊，你跟住我嚟。 唔该。 唔该，中环云咸街。 唔该晒你。 怀念顺路啫，唔好系。 我叫奇云啊，你好。 我叫夏崇哲。系咧，你系南京嚟嘅，但系你啲广东话讲得好好啊。 我系广州人，因为做药材生意，所以全国边个地方都要去嘅。我唔系南京人嚟嘅。 因为无意中识到奇云。在车途听他说在中国各地采药的事，我才可以放过自己暂时不想阿雪。而且奇云这个人都挺特别，粗眉梳个绿军装，有点像蒙古人，但他的打扮和说话都很有风度。 是咪喺房啊？ 佢唔系同你一起开会嘅咩？ 嗯，我仲特登切咗西瓜俾佢食添。佢咧就咧正话同邝苏腾嗌交咁滞啊！ 你个样好夸张喎！ 俾你见到个女人啊，你都想拱佢出街啦！咧咧咧，呢几日啊，你咪赶到死，攞晒啲 design 啲 quotation 嘅。嗱，照计啊，做间 shop 出嚟，大约都知道 budget 噶啦。哇，嗰、那个女人啊，狮子开大口、啊，话佢自己有经验，知道咧边间做得最好、啊。鬼咩？开个 budget 出嚟，差唔多成700万啊！比你揾到嗰啲啊，直情多一个 double 喎、啊！你话佢咪抢钱啦？ 佢系唔系揾啲外国嘅 designer？ 系啊系啊系啊，佢揾啲外国价钱翻嚟啊嘛！但系做嘢嗰啲全部都 local 噶，我睇佢咧就分明以为阿豪唔识嘢，自己谂住掠水啫嘛，所以阿豪咪同佢拗咯。佢啊仲恃住自己系抗修诊添，喺度扮晒嘢，话阿豪做啲 research 唔准啊！跟住阿豪真系同佢反面几英啊！ 佢翻嚟啦！ 阿豪阿豪，我攞只西瓜俾你食啊！ 哦，多谢先啊！阿雪啊，阿哲系咪今日喺上海翻嚟啊？ 系啊，佢啱啱翻咗。 你睇下可唔可以尽快约佢啊？我想揾佢帮手。 好啊好啊好啊，班多啲物对付个女人啫。 你想阿哲间公司接个 job 啊？ 佢哋公司嘅 quotation 做得系最好噶啦，反而我哋 contract 开嗰间咧就恃住长有长做 budget 咧。就唉，又唔攞嚟睇，淨係開會嗰陣咧，同我講話冇700万根本做唔到啊！呢啲咩 service 嚟㗎？ 好啊，咁我即刻幫你 call 佢啊！ 唔該曬你啊！ 喂，阿豪，你做乜行咗去啫？你都未食西瓜？ 你食啦。 喂 ，Ivy，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系啊，唔到啊，你哋咁 surprise 我嘅， 系咪要食啖先噶？ 你又想？哎呀，你多谢文仔啦，系佢知道你生日 啊！哦，文仔，关咩事喎？系佢哋话要搞大佢啫嘛。 好好好好，嗱，唔好讲咁多。嗱 ，Ivy， 你生日大一岁啦，呢度有规矩嘅，边个女同事生日都要俾我哋轮流抱一次。 咁痛苦抱唔到啊！ 几时有啊？ 啦啦啦啦！我讲明啊，系个个都有嘅，即系冇嗰啲咧，即系我哋唔当佢女同事咯， 好羞涩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女同事仲会唔会坚持话冇咁荣幸俾我哋抱过啊？ 我哋好恨啊！ 我唔想抱你添啊！ 唔敢出声嚟啦！好好好，嗱嗱嗱，咪就住晒。嗱，文仔， 咩啊？ 你查到你都有功， 系啊系啊， 俾你抱先。 好啊，我唔使啦啩。 文仔唔系啊，惊到手软啊你。 唔好啦。 嗱，为免大家心邪， 咁点啊？ 凡系同事都要抱 Ivy， 男女均可，同受无欺。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过桥啊吓。 喂喂喂喂喂喂，哇！搞乜嘢啊？捏口听到你哋把声啊。 阿哲阿哲翻嚟就啱啦喂。一於一次先， 好，冇冇冇， 睇住先， 咩嚟啊？ 咩啊？关咩事啊？ 今日 Ivy 生日啦。 嗯。诶、欸，系咩？啊，生日快乐 ，Ivy。 多谢。 Ivy 做乜啫？你实冇预备生日礼物噶啦。 系啊，我都话。 梗系冇啦，知多补翻数咯。 唔使啦，嗱，我哋准备好晒，即影即有相机。嗱，而家咧，每人都要抱 Ivy 一次，影一张相，然之后就连晒个波度送俾佢，几温馨，好唔好？ 好，呢啲咁嘅死桥啊，梗系你谂噶。 嗱，我依家文仔都系，嗱，不过 文仔 唔敢喎，佢唔敢啊。 唔系啊，肯啊，今次肯啊。 嗱嗱嗱嗱，明轩啊，你心有嘢啊吓，我哋就好大方嘅嗬，系咪 Ivy？ 你总之做咩都好啦，我都好多谢你哋啊。 好嗱，你咁识讲，我哋就开心啦。咁啦，阿芝，嗱，你有女朋友噶，由你开始就最啱啦。咁就冇人怀疑我哋纯洁嘅动机啦嘛。 系啦系啦，阿芝你嚟先，我攞相机好唔好？ 好啊。 好耶 ，Ivy， 准备好未啊？ 冇问题啊。 Okay, 好，一， 喂， 二， 喂。 三， 好事好事，我攞相机啊，嚟啊， 得未啊？ 咪住咪住，影多张， 快啲啊，影啊，影啊！ 喂，哇，好彩我都有相当嘅臂力啫，哎呀， 好冧咧，你睇你个样，面都红晒啊， 系几好玩啊！ 好啦好啦好啦，轮之排布咧，都应该到我出手啦， 你小心啲啊，睇下你真系唔好扭亲人啊！ 我嚟啦， 嚟啦嚟啦，警，唔该。 我都叫你小心啲噶啦， 仲讲好痛啊！ 啊，唔该。喂， 你做紧乜嘢啊？咁开心嘅？ 冇，同事生日啫嘛。咩事啊？ 冇，阿豪想约你倾下，佢话分店个 project 咧想俾你做啊。 哦，系咩？ 件事几赶噶，所以想尽快约你倾啊。 就系咁啊？ 系啊，你几时得闲啊？ 咁佢今晚得唔得？ 得。 你唔使问佢咩？你又知佢得？ 唔使噶啦，咁今晚不如你上嚟啊，好唔好啊？ 好，不过我系惊个 secure 唔俾我入啫。 唔会，我会同佢讲声啊。咁今晚你几点得啊？ 咁我正话喺机场打翻俾你嗰阵，我咪话咗今晚得嘅咩？你话几点咪几点咯？ 你做乜好似唔系好想嚟咁嘅？阿豪佢见过你做嘅嘢，好欣赏啊！ 咁多谢佢先，今晚八点钟我过嚟啊！ 好 ，Ivy， 嗱，今年生日好开心咧，虽然有好痛啊， 我都未抱得。 阿雪嘅时间似乎预留咗俾阿豪，都多过俾我。 我好清楚听到电话入面有人叫 Ivy 生日快乐。但是为什么阿哲只是为同事生日不直接为 Ivy， 而且听到我的电话把声音变晒，我不想再想，再想我想我会什么都做不到。 阿雪，要唔要枕头啊？你做到好攰啊？ 嗯，话冇就呃你嘅。 系我呃你啫，叫你嚟帮手嗰阵啊，冇提过话会好辛苦。 我都唔系第一次同你合作噶啦，仲唔知咩？ 真噶，如果辛苦咧，你随时可以唔做噶。 傻嘅，而家我有嘢做下，都唔知几好啊。如果唔系啊，我都唔知自己做乜啊。 哇，点解你呢排成日咁讲嘢噶？ 我真系惊自己变得越嚟越闷啊！ 诶，解闷剂嚟啦！诶，阿哲， 系。 咦，乜咁好嘅？个 secure 冇打电话上嚟问就俾你入嚟嘅。 有冇阻住你倾嘢？ 哇，你咁客气啊！我哋做唔到嘢噶喎。其实唔该晒你，阿哲 call 得你咁急，我知道好多嘢做啊。 系咪阿雪话俾你听？我多嘢做。 哦、啊， 不如讲咗个 project 啲嘢先啦。 诶、啊，咁嘅。我哋喺 Central Mall 咧就开分店，想揾你帮手做少室内设计。咁啊，呢度咧就系我哋喺美国嘅零售店。我想嚟， 我已经睇过噶啦。 哦， 如果我哋冇做过功课，点俾到呢一份 quotation 啊？ 咁啊，又系嘅。你哋确系啊，做得几仔细。 不過阿雪真係做咗好詳細嘅資料報告喎，因為咧我哋好睇重咧每一間鋪入面咧就係每一個細節嘅 details。咁啊，係唔係同美國個商鋪 match 到咧？呢個我哋最緊張嘅。 照計地應該有自己嘅 contract 公司㗎啦，幫你做㗎，係咪先？ 嗯。 佢哋應該最清楚你嘅要求，唔使揾外面人啦，咁麻煩。 唉，唔係啊，嗱我做嘢咧，就我阿浩做嘢啊，一句講曬。我唔想同人哋咧一埋嚟就講錢嘅，佢一埋嚟同我講錢仲講美金啊，咁我冇意思啦嘛，係咪？ 哦，原來主要係貪我哋嘅公司平啫。你翻嚟咁短時間，就幾快學到香港人做生意嘅手法，又要平又要靚。 阿哲，你都未聽馬浩講， 係咩 ？Sorry， 所以話要聽埋人哋講啊好啲啦。嗱，應該係咁講嘅。嗰日我哋去商場咧，見到你嘅設計，我哋已經覺得好適合噶啦。 是咁样嘅，我都系要跟个客嘅要求去做嘅啫。等于而家你都一早讲明啦，个铺要点样去 design， 所以将来都系，如果啲人话你间 shop 设计得好，唔关我事，要赞嘅应系你自己。 哦、我唔系要你就跟足我做，即系我讲你做啊，冇意思啦。我揾你其实系想你帮间 shop 加多啲香港嘅特色，所以我俾你嘅资料咧系做少 reference 嘅啫。哎、sorry。次次開會都有電話嚟，等一陣間啦。係 ，hello， 哦，乜事乜事？係，乜事佢就醒？啊，唔好意思啊，長途電話，我入房傾傾先啦。你哋坐一陣間。 做咩係咁樣啫？ 我點樣啫？ 其實浩做呢個 project 已經好頭痛噶啦。香港公司啲人係都要堅持佢哋嘅做法，錢又要用多啲。但做嘢又做少少，所以阿浩而家系好需要人帮佢噶。尤其是佢喺香港暂时唔算好多 network， 所以佢先要揾佢信得过嘅人啫。 雪，而家系讲紧生意啊，唔可以因为大家识就可以乜都唔讲清楚。何况我根本就唔系好熟佢。 就算系做生意，你都唔使讲到人哋都唔知点答你噶。 我做嘢有我自己嘅方式。同埋我已经讲过，我唔想同自己嘅女朋友一齐讲生意，免得俾人话我做到呢一样嘢系因为你嘅缘故。 系你要咁谂啫， 我唔想为呢啲嗌交，唔值得。 咁好啊，我唔出声。我唔明阿哲点解每次同我倾到有问题嘅时候，佢就话唔想嗌交，跟住就乜都唔讲。我觉得佢系唔想面对多啲，再咁样落去，我真系好惊。 原来我真系讲一套做一套，话就话要自己中意嘅人得到最好嘅嘢，但系到佢真系有比较嘅时候，我先发觉要接受自己做唔到喺佢心目中最好嘅人。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感觉是这么可怕。 为什么到今天我们都还要问这个问题？ 究竟我们还爱对方有多 少？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好好预备，随便哪里携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诀必须简记，没有意中必须大地，忘掉那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凭直觉可探得天地，着你，随着你，何处极尽至美都见神气。能记你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就没有缘你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手拥有天与地，也只因我有着你。 亦算是美到见神气，人地理时间记不起，还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像没有原理会讲起。